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都。曾经在兄弟巷流传着这么一句话：选进这位选手后，未来十年我们都不用担心游击这个位置。这句话是由王光辉在2006年的代训选手选秀会上选进王胜伟后说出的话。而回首看看经过的时间，确实王胜伟也称霸象队游击足足十年之余。今天阿都就是要来带大家认识这位把游击守得像吃饭一样简单的男人。中信兄弟那位百出的男人王胜伟。影片开始之前，也别忘记帮我按赞和订阅。影片当中如果有一些用词不中立的部分，纯属影片的效果，就请大家别介意，抱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听我介绍就可以咯。那我们就开始吧。王胜伟，绰号王拔，出生于1984年4月1日的台东县，身高180公分，体重73公斤，是一位又投又打的内野手。愚人节出生的胜伟果真个性也很调皮，喜爱捉弄自己的学长和学弟，更因为喜爱捉弄人而在生日当天被队友反捉弄。有一次生日当天打开生日蛋糕，里面却是炒饭，让他当场直接吓傻。乐观的他究竟是走过怎么样的棒球路才能够成为象队当家游击手的呢？在大学以前，王胜伟都在家乡台东度过。从成功商水毕业后，胜伟也决定离开家乡到台中的台体就读。大学期间，胜伟的名声响亮，不仅在梅花旗和甲组联赛等等国内赛事都能看到他的身影，甚至在哈联杯、亚锦赛和世界杯等国际赛事都能够看到他披上蓝白战袍的英姿。而在大学毕业后，王胜伟也带着丰富的国手资历，投入了2006年中华职棒所举办的代训选手选秀会。有鉴于当时象队的当家游击手陈瑞正年岁渐长，守备场次更是除了2001年外生涯新低的72场，让老大王光辉决定把状元签给了这位毛头小子，正式将王胜伟纳入旗下的子弟兵之一。进到职业棒球世界后的王胜伟，果不其然，在二军就缴出撕裂对手般的表现，出赛28场，103个打数，缴出3、4、5的超漂亮打击三围，外加上2轰、5支3垒安打与18分的打点，并且包办了二军的打击王和安打王。以游击手的身份来说，这样已经是超狂暴般的表现。球季结束后，相对也与胜伟达成共识，以250万的签约金正式将王胜伟纳入正式球员名单。时间来到2008年。胜伟在开季就扛下了游击大关，而胜伟也没有让球迷失望，在初登板首打席就从张志强手中打出安打，之后场场都有敲出安打，打下新人初登板后连续11场都有安打记录。可惜当时被大家期待长打能力的胜伟，全垒打却比想象中来得慢，一直到3个月后6月19比赛上才从大兵手中敲出生涯首轰。但是我们都知道，王胜伟最著名的不单单是守备，也不是全垒打，而是他的被触身球次数啊！被19次触身球，在当时排名联盟第一的位置。我说这些前辈啊，怎么对一个小将这么手下不留情呢？虽然最后落马新人王，但胜伟在球季结束后还是抱走了游击手金手套和盗垒王的奖项。时间来到2009年，前一年因为彭正敏疑似让贤而让大家质疑盗垒王地位的王胜伟，决定毛起来倒倒倒，无论是在一垒还是在二垒都是倒，将去年的24次倒垒成功直接翻过来变成42次，打脸过去所有质疑他倒垒技巧的网友。这年胜伟不止在垒间破坏力上有所钻研，在打击技巧上也多下了些功夫，缴出生涯至今仍无法触及的3.05、3.87、4.37的打击三围，外加上7轰的表现。提到2009年就不得不提一下，当时总冠军 G6 上兄弟象与统一狮激战17局，已经面临到被听牌的局势，两队4-4战成平手，场上投球的是大学长高健三。轮到该系列赛表现不好的王胜伟，但是他一上场就用手中的棒子直接轰出超前分，赢下第6战。2009年球季结束后，象队陷入大换血，让职棒3年级生的胜伟不得不接棒当球队的老大哥。陈瑞正也接替球队总教练的位置。大家都知道陈瑞正相当崇尚日式棒球， 小球战术和严密防守当时成为了象队的代表特色。而就在此刻，王胜伟和陈江河圣龟连线正式成型，同时与彭振敏和黄世豪四人组成了圣龟连线恰恰好。当时这四人的连线几乎让球穿不出内野，在总冠军赛上更组成铜墙铁壁，最后直落四新农牛打下兄弟象队史最后一座总冠军。球季结束后，胜伟也与队友包办内野手金手套，同时代表中职出席了中职韩职对抗赛。而在对抗赛上展现超强英雄命，从 SK 飞龙的投手手中打出再见安打。 这一刻，结果这个球安打，球不变的安打，再见安打，王胜伟放两分打点。 时间再度快转到2012年，待在职棒的时间越长，胜伟身上的伤也越多。但尽管只缴出了.285、.350、.390的打击三围，依然有6轰与67分打点的表现，9次的出生球也排在联盟的第5名。打击上虽然不见长，但是守备依旧是王胜伟的特色。这年他完成了各大大小小的守备，完成生涯首次的金手套三连霸，成为了中职史上第2位达成这项纪录的游击手。时间来到2013年，前几年因为伤势而中断盗垒王的胜伟决定卷土重来，这年总共跑出了29次的盗垒成功，可惜在打击上因为表现需要改善而被外界称为内野三仙。虽然中断了游击手金手套四连霸的机会，却意外的抱走了最佳游击手和盗垒王，这对于王胜伟来说无疑也是一种额外的肯定。2015年，中信球团决定找来洋炮取代二游的位置，这也意味着圣龟连线正式瓦解，而胜伟却是一位不愿意轻易让出上场机会的人。虽然一度被挤到三垒守备，但靠着饮食和重训的加强，意图告诉教练团自己还是一位能够上场的球员。或许谁也不会想到，兄弟第一位完成完全打击的不是周思齐和彭振敏，而是过去被称为内野三仙的王胜伟。7月31日面对义大的比赛上，分别靠着全垒打、二垒安打、三垒安打和一垒安打打下完全打击，成为联盟第9位完成这项纪录的球员。时间再度快转到2017年，这年也是王胜伟完成各项纪录的一年。做梦也没有想到，百轰还没到，百触就先来到了。6月24日的比赛上，被史博威打中手肘后，完成了第100次的触身球纪录。王胜伟这年同时完成了千安和600得分的里程碑。赛季结束后，抱着游击手金手套和盗垒王奖，成为了联盟首位游击手金手套四连霸得主。球季结束后，虽然代表台湾出席了经典赛，但只有上场代守的机会而结束了国家队的旅程。2018年刚开季，王胜伟决定化身成为游击炮。刚开季不到3个月，就已经打出了6发的全垒打，但因为在牺牲触击时不慎被打中拇指，导致骨折。在9月中正式回归到球队后，1个月内就再狂敲4发全垒打。当年度王胜伟缴出生涯首次的双位数全垒打，一共打出了10支的全垒打。缴出.284、.352、.515的打击三围，可惜因为伤势的影响，让王胜伟无法争夺游击手金手套五连霸称号。但也因为如此，该年游击手金手套奖项重缺。时间来到2019年，王胜伟带着健康的身体回归到了正中。5月22日的比赛上，先完成了生涯第1200次的出赛，又在10月2日的比赛上以游击手的身份出赛1200场。在过去联盟游击手的历史当中，王胜伟是首位达成这项纪录的球员。要说王胜伟是英雄命不太行，但是要说王胜伟具有关键一击的能力就可以。在5月5日的比赛上，轮到当天4打数林安打的王胜伟，9局下半一人出局，2、3垒有人。王胜伟一棒从王耀麟手中打出清垒的再见安打，同时又在6月1日的比赛上，双方7-7战成平手，中信兄弟满垒。王胜伟一棒打出满贯全垒打，超前比分。季赛结束后，王胜伟再度被评选为游击手金手套，成为联盟第9次的金手套得主。9次的金手套在联盟史上也是前不见古人的记录。年底，王胜伟被选进了世界12强的战役中，在12强上，王胜伟手感火烫，10个打数里面打下30%的打击率，其中还包含差点从美国投手手上开轰的这支。打击方面不仅帮助到中华队，甚至利用手背帮助中华队守住关键的分数。可惜12强的最后一战对战澳洲队，王胜伟不慎弄伤了自己的脚，让自己最后只能够带着伤回到了台湾。或许是因为这脚伤的影响，导致王胜伟开季无法调整到位， 最后被小可爱江坤宇抢走了先发游击手，只能以二垒手的身份出赛。但是以二垒手身份出赛，王胜伟打击手感就下滑了许多。2020年除了一发满贯炮以外，就没有再打过全垒打，留下2.69、3.75、3.43的打击三围，外加上5分的打点。这位曾蝉联四届游击手金手套的球员，目前游击的位置已经被卡位。王胜伟是否能够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帮助自己争取上场的机会，继续为自己球员的生涯写下完美的篇章？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故事。好啦，以上就是我对于王胜伟的介绍。有哪里少提到，或是你觉得应该要提提的，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喜欢我的影片也别吝啬帮我点个喜欢。如果可以，欢迎按下订阅以及分享。我是阿杜，我们下次见，拜拜。